焦急，想着忙碌，撞击我破你破我， 去想的力已不用去多做，热烈的祝福要你无处闪躲， 快快唱出心中那动人的情歌， 狂欢我破你破我， 深夜的水响着巨魔， 如泥沙沙， 尽情欢乐尽情挥洒， 爱我你就来碰我， 谢谢。